字字诛心，句句恳切，眼中的泪光即将落下，握住的双手即将分开，是不舍，是信任，是安心与释然。一起来听到人间。 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，但愿你留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，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。天上人间，如果真值得歌颂，也是因为有你才会变得闹哄哄。天大地大，世界比你想象 暖心是郁可唯专辑《蓝短裤》当中第二首甜蜜路线歌曲，描述的是类似初恋的青涩爱情。这首歌的曲风十分像梁静茹的《梁氏情歌》路线，讲述年轻人美好爱情的甜系情歌。一起来听到《暖心》。 Darling， 我想告诉你，其实我比你爱我更爱你，善解人意，浪漫话语，仿佛一切命中注定。你的体贴 像夏天的风，吹过那么凉爽。安静，我静静依偎在你的怀里，天空挂满祝福的星星。你的体贴温暖了我的心，就像倾盆大雨，舍不得你是爱你的心。我要唱星星，你的体贴温暖了我的心，就像倾盆大雨，舍不得你是爱你的心。我要唱给你听，陶醉在你给的甜蜜，陶醉在你给的甜蜜。 音乐旅途，今天最后一首歌，听到《默认》。 什么时候被带走的吻，感觉不到一丝眷恋的成分，失落的点满了灯，也找不到你的转身。庆幸你终于对我不承认，沉默竟然也可以解释疑问，继承冷漠的拥抱，让泛黄的照片失真，曾如此的着迷，却自私的冷静，敷衍到如此彻底，我输掉了勇气。可看似简单透明的心，却有着遥不可及的距离，对我不依不听也不说明，事情千方百计也够不着边际，我只能若无其事压抑自己，也只好孤孤单单的美丽，挣脱寂寞散落追寻，拼命原谅你不想说出的一字一句。庆幸你终于对我不承认，沉默竟然也可以解释疑问，继承冷漠的拥抱，让泛黄的照片失真，曾如此的着迷，却自私的冷静，敷衍到如此彻底，我输掉了勇气。你有颗看似简单透明的心，却有着遥不可及的距离，对我不理不听也不说明，事情千方百计也顾不着边际，我只能若无其事压抑自己，也只好孤孤单单的美丽挣脱寂寞。 亲爱的，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。 停车不熄火，你在享受，他人却在难受。停下车，熄熄火，低碳绿色好生活。